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谁都不愿意得病啊，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得病呢又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呢咱们就说这个脑血管疾病吧，一旦是出现了脑血管意外的话呢，很有可能致残啊，有后遗症啊，甚至是致死。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真的应该是以预防为主啊。 对，你就在这总思想的指导下，就说别想了，那我病了我去医院，我病了我去就医去，那会儿非死即残，我指的这个脑血管意外。所以大家要远离这种危险怎么办？那你就是要 咱们真的应该是以预防为主啊。 对，你就在这总思想的指导下，就说别想了，那我病了我去医院，我病了我去就医去，那会儿非死即残，我指的这个脑血管意外。所以大家要远离这种危险怎么办？那你就是要知道一些预防这个方法。你做的心中有数，我根本就不离这个医院的大门10公里，根本我的身体就那么远的距离，那我当然没有那么多危险的事儿发生，是吧？ 尤其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到了这个秋季了，又到了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了，咱们更要好好的预防起来。 对，很多人啊把这个脑血管意外，或者说我们心血管意外，它跟这个一些危险因素联系不起来。比如说啊，高血压，其实高血压是这个脑卒中可以说是原发病。血管你这个出血性的还是梗塞性的，全大部分都是你血压惹的祸。你看我读过一个这个文献数据啊，你看如果长期这个血压它是在这个140到90，就是当然高压是140，低压是90啊，这个以上，那么每升高，比如高压升高9毫米汞柱，低压升高5毫米汞柱，也就是说，哎，你的这个高压是149，或者你的低压是95，那么脑卒中的发生率就要增加多少？增加30%。哦，100个人就有30%的人，哎，会这个发生脑卒中。如果我们这个血压高压增高18毫米汞柱，比如说你是140的，你变成了158。或者你低压呢，你原来是90的，你这个变成了这个100，那么脑卒中发生率可以增加到多少？增加到50%。 嚯！ 所以那个在各级血压这个水平，如果能够长期啊平均降低这个5到6毫米这个汞柱，就可以减少脑卒中发生率多少？35%到40%。那么在所观察这个血压范围内呢，血压越低，哎，我们脑卒中这个死亡率相对危险性就越小。当然我说这个低，你肯定是生理值，你最后不能说最后低到这个脑供血不足。 它是个正常值， 对对对。这个指的就是说，如果我刚才那个起点是高压你在140，从140你往上升的话是那个发病率，低压是90的话是那个发病率。血压这个水平啊，和 和我们这个脑卒中这个相对危险性这个关系呢，在不管是男的和女的，他在性别上他是没有区别的。在已经发生脑卒中这个病人中呢，如果血压水平仍然高于这个正常，那就是再次发生脑卒中这个机会呢就会越大。你看，这就是一个通过对这个大数据这个统计得出来的一个这个观点啊。你像近几年呢，就说还发现，如果这个收缩压这个水平和这个脉压差啊，更大程度的决定了脑卒中这个危险性。如果脉压差大于这个我们说80毫米汞柱，哎，脑卒中这个相对的危险性呢，就是压差小的50毫米汞柱的是多少，它的发病率多少，3-4倍。也就是说你的腰差高压和低压一减，你都超过80毫米汞柱了，那你脑卒中发生的就要大于那个，比如说压差这个在50左右那个人是他的3-4倍。 嗯，其实您说是脉压差大啊，现在好多的年轻人您发现吧，是脉压差特别小，比如说他高压呢可能也就140，但是低压达到100甚至105，这属于脉压差特别小，我估计对身体的影响也特别不好。 那当然，你这个我们压差呢是这个收缩压和是舒张压之间的这个一个差值，它反映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心功能，还有反映了我们一个什么血管弹性。 嗯， 你想那个心脏一收缩，你的血管是有弹性的话，它可以缓冲这个压力。 嗯， 哎， 血流 这个哎，你这个是有弹性。我们所以你看，当我们主动脉瓣关闭以后，我们舒张的时候，就心脏不往出射血的时候，这会儿血液里边的这个它得保持一定的压力，得保证血液往前走。这是什么？哎，当你心脏舒张的时候，你的血管那个弹性你是往回缩的， 嗯， 这样压着这个血又往前走。那你说那个压差小了以后，它那个弹性弱了，那你这个血液循环一定是差的。你像这种人，通常就会呀没劲儿，这个显得那个动力不足，它会出现这问题，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好事儿啊。 嗯， 所以我们说呀，高血压呀，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是脑卒中的最危险的因素。 嗯， 就是可以，就是说引起脑卒中首要这个因素是什么？是高血压。那你像将近80%这个脑卒中呢，它这个发生都和这个高血压有关。高血压这个患者呢，他这个脑卒中发生率呢，比这个正常血压这个人啊，他要高出多少？高出6倍，非常非常高。所以在预防中，不但要重视这个2级和这个3级高血压这个干预，因为这个他们非常容易引起这个脑卒中啊，还应该重视什么？对这个1级高血压这个干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早预防才能这个有效的减少这个2级、3级高血压这个发生。关于血压这个分级、血压的危险分层，我们在前面节目也讲过啊。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可以搜索这个世卫联合这个移动官网，你在手机上一搜索，哎，世卫联合几个字，哎，就能到那个网上，你可以看一下。这样呢，就是说减少2、3级这个高血压的发生，就能很好的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当然在我们这个多年的健康管理方案来说，你去危险因素，我们给大家讲过，哎，大家从这个茶叶里面这个提取物茶色素，哎，它既能改变血液这个粘稠度，能改变善这个血流变，同时在这个血脂血糖，哎，包括通过改善这个血流变以后，在稳压这一块作用还是不错的。 嗯， 那么有些人说，哎，你这个方法就一定很灵吗？没有100%的这个一定这个作用啊。但是有一个调整方案，假如说你抗纤维化了，你也用到这个茶色素了，没有达到理想效果，那你这问我，哎，我的这个调整方案或者强化方案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再用上一个我们说这个由这个丹参、葛根、三七、昆布、豆种、生地黄这么6味中药的提取物组成的一个这个古方啊，我们把这个叫亚翔古方，你再加个这个，它可能会起到什么作用？哎，你的这个血流变会进一步得到加强。还有一个 对于我们今天已经得过脑卒中或者有这个冠心病的患者，你这么用了以后能什么呢？一个是能够还能促进这个侧支循环。你看咱们在生活中有一种现象，有些人的冠脉他已经得到多少，他已经得到 99% 了， 嗯， 你从理论上是讲不过去的。这个时候你像这样的血管，你需要医生给你装支架，他也不愿意给你装支架。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观点啊，急性的对于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斑块，急性发作期就说很危重，那这会儿我们可以用这个介入术，比如说我们这个去装支架或者我们去搭桥。对于慢性的动脉粥样斑块这个形成，哎，你这个当我们说这个条条道路通北京啊，其实在这个冠脉这个血管供应上它都有吻合支，所谓吻合支它都是相通的。但是平时呢这些侧支它几乎血液流的是很少的，但是当你的这个主路堵住了，但你又是慢性的，经常不会就说啊一会儿这个心绞痛一会儿心绞痛，或者有那个危急症状，这个时候我的经验完全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因为慢慢你在健康管理，包括刚才说这个方案的同时，你在这个虽然你那堵住了，它慢慢就启动你那个侧支循环了。当然这个启动这个过程不是一天能启动的，哎，它逐步强大。这个时候你用这个健康管理方案是什么呢？就进一步促进它这个旁路支路的这个形成。那你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你又不干这个大体力活动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去一定要这个介入治疗。 其实刚才您也提到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意外很多都是血压惹的祸啊，所以就说明呢这个血压稳定啊健康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当然了，具体到您是急性的啊还是慢性的，还是您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是怎么样，还得要经过健康风险评估啊， 对， 有针对性的给您呢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呢，急性有急性的办法，刚才您也提到慢性有慢性的办法，那么保持您的健康状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养生保健是特别可取的。 没错 啊，所以呢具体怎么样的话，大家呢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啊，咱们做进一步的交流。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不过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大家啊，由于近期呢众多听众呢提出了很多的健康问题，希望呢张正主任也好，贺瑞云主任也好呢，能够面对面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人数确实太多了啊，因为他们也是非常的忙碌啊，真是有点回答不过来。于是在9月19号，大家注意，9月19号的上午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的3楼将举办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届时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面对面的回答听众的各种健康问题。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一些说自己养生保健的这些小故事的听众朋友也将到现场跟大家来见面，而且呢参会的听众都将获得一份健康的礼品。但是由于呢我们场地有限，人员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是报名额满为止，您赶快来报名参加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 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的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杜仲归肝经、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有生阳解肌、行气行脑、消渴的功能。地黄归心经、肝经、肾经，有滋阴养血消渴的功能。昆布归肝经、胃经、肾经，有软坚散结、调压降脂的功能。关于醒脑汤的组方和应用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何进行养生保健的。 你贵姓？ 我姓林，林二木。 全名怎么称呼？ 海神。 林海神是吧？ 哎， 那名字挺好。 大海的海。 啊， 神犬的神。 啊，今年75岁了。 75 呀。75了哈。哎，问一下，就是说您那个从哪年听我们那个是广播养生之道的？ 大天津的。 有4年了是吧？有4年了，3-4年了哈。那当时听我们广播的时候，你那个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要不为什么我记住你们那电话了呢？我这一听，那阵我都是血压高。 啊，血压高。 哎，就是血压高。 还有其他的？ 别的毛病没有。听我没检查的，别的毛病没有，我都有点不好受，我都上那个医务室这么一量啊，血压高。 血压高，这是一个 最高多少啊？最高是220。 200的的确有点高哈。 最低的低压190。这还不算高啊。 哎妈，是。 都经过这么一调理。现在不高了。 当时就是这个什么血压高，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头晕啊？ 他这哪阵啊一高了啊，他都有点晕。 头晕哈。头晕。 哎，现在不高了，头他不晕了。都是这么点 啊。那您哪年开始用我们那个健康方案呢？ 2014年 啊。 2014年啊。那也3-4年了。也3-4年了。现在都是血压是一个什么情况？正常了。那您哪什么时间开始就是那种感觉，那就是血压正常了？用 就是由去年的。 去年哈。用 的 用我们的健康方案用了2年多，就是 以后的这降压的这 就是那个什么安露地平片是吧哈？这个原来吃这个，还有一个鄂北沙坦原来就吃这两种药 还有这个心可舒 还有心可舒哈。 心可舒还不是买心脏的吗？都是这么的 完了就是从去年开始暂停了。就用咱们这个方案哈，的确效果不错哈。 你们那是好东西。 行，谢谢你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这个老大爷啊，通过他和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呢，也应用了这里面的健康管理方案以后，改善的还不错啊。我们说，你看这个对抗医学，我们叫这个西医。比如说啊，我这个血压高了，那我的一个治疗逻辑，我就是通过什么手段叫你压一下来，我拿我这个低来对抗你这个高。那你看我们就说有什么利尿剂、血管扩张剂，然后贝塔受体拮抗剂，还有这个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等等等等，哎，有这些这个手段。可是大家这个中医和西医呢，它是用的不同的东西。你看中医它用的是中药，它也是对的是血管。那么西药呢，它是化学合成剂，它也是对这个血管。那这两个逻辑是什么不同呢？那你看我有些可能用中药这个方子，哎，我把血压调下来了。那我用化学药物呢，血压也下来了。那这个两个有什么不同呢？那你看这个西药，我直接可能就是在升压或者血压增高的这个通道上，我要么给你阻断，我要么就是用这个直观的，比如说你血管心，那我给你一扩，你血压不是下来了吗？那么中药它不是这样，中药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它这里边，我们传统的中药呢是熬成这种汤剂，靠这个药汁啊、哦、里边的这个活性成分来恢复你人体自我调节血压这个能力。还有当然这种中药这种复合作用它不凸显在一点啊、哦、不是那么一个靶向那么准单一。你像我们说茶色素它就有促进这个侧支循环血管这个再生。就是说当你要堵了，你怎么能建立丰富强大的这个血管这个产生呢？你像它这里面那个提取物，它就能促进什么？诶，你血管内皮细胞一些细胞因子这个活性，它这个活性提高了，它就可以促进血管这个新生。因为血管内皮细胞它有一种能力，什么？我长出来最后就是管道型的，但是我从这儿往哪流，流多少，我的再生能力有多强，这决定什么？哎，我这个环境。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茶叶里面提取物也罢，还有这个亚香古方也罢，它在改善微循环，改善血流变，改善这个血流动力学，包括你这个抗血栓等等这块呢，这个就是说有些是已经研究出来了，有些没研究出来，但是应用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呢，您曾经提到过一个医学疾病改善的观点，就是自然的传统医学、顺势的和对抗啊，这么四个方面。实际上在这个四个方面当中呢，当然对抗的是更多的是治疗了啊。 对， 像咱们说的是 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当你有了急症，你急救，你尽量去用对抗治疗，这是我们说今天的现代医学西医。 对对。 那你在前期阶段、慢性期阶段，最好用这种自然的， 对，自然的传统 的 医学的、 医学的 就可以解决。 对， 所以呢不要过度的这种治疗。 对、 好了，那如果大家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8886-4417 8886-4417。好，那接下来又到了出题的时间了。在昨天呢我们提到的是国家级名老中医陈文博公开的秘方，用什么30克隔水蒸40分钟以上，每日呢解熬服可以呢起到很好的降压作用，答案是枸杞。您答对了吗？好，那今天的问题呢是张正主任啊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呢经常讲到说发病在血管，病变在全身，指的是由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引起的血管发生了什么。好，赶快呢来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